现实，烦恼无助，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。每一次当爱走到这路，往事一幕会将我们牢住。虽然有时候给予起伏，至少我

去。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爱是天意，爱是天意。

分享太多的苦，爱叫人谈得痛心刻骨。你何时回来？我不停倒数，天上海上没有路，月亮在偷着哭。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飘雪的冬天，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，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也会被风熄灭。有时候真话太尖锐，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倒流，我能做什么？照你没说的却想要。假如我不放手，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或感动。想假如一个人要看过几次爱凋谢，再甘心在孤独里冬眠。最初的爱越像火焰，最后 有人只好说着谎言。假如时光